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可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8-6858-585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今年是全民族抗战爆发81周年，7月7号上午，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将举办纪念活动，7月6号全天和7号上午，纪念馆将临时闭馆，暂停对公众开放，7号12点之后向公众开放，敬请谅解。美美与共中国美术馆藏国际艺术作品展正在中国美术馆展出，展览从中国美术馆收藏的外国艺术家的3500件作品当中，遴选出涉及60多个国家、100多位艺术家创作的200多件精品，包括毕加索、达利、葛饰北斋等享誉世界的大师名作，展览将持续到本周日。湖山盛盖西湖主题水印版画展正在北京画院展出，共展出当代水印版画作品、明清水印版画文献26件组，将杭州西子湖作为意象起点，回溯中国文化史当中的水印渊源，延展水印艺术的表现可能，呈现当代生活当中水印的生命力。2018全国中青年写实绘画邀请展正在嘉德艺术中心展出，展览由中国美术家协会艺术委员会担任学术指导，以定向邀请的方式展出140多位艺术家的近期代表作。这些艺术家来自全国各地，虽然同为写实绘画，但在自己的作品当中传递出独特性与个体性。寻梦海底20000里、深海之光沉浸式艺术展本周四在嘉德艺术中心开展，这是由日本艺术家村松亮太郎及其创意艺术团队打造的一场沉浸式展览。古谷新风萧何人物画作品展正在恭王府安善堂展出，展出萧何作品40多幅。萧何的人物画题材广泛，既有表现儿童游戏的童趣系列，也有描绘佛陀高僧的佛教系列，既有以青花为主题的青花系列，也有描绘民国风情的民国系列，还有以古代仕女文人为内容的古风系列。香山公园联合天津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河北西柏坡纪念馆共同举办的京津冀 3D 红色文化展览正在香山双清别墅举行，展览通过40多块主题展板、180多幅具有代表性的图片，让市民游客感受有温度有力量的红色革命精神。北海公园一元一品系列文化活动暨第22届荷花展正在举行，本届荷花展以荷香一元太液涟漪为主题，将推出公园特色的乘船赏荷、夜赏荷花活动。2018年暑期即将到来，从今年暑期开始，清华实行校园参观网上预约，通过微信小程序和预约网站，个人参观和团体参观将实行全面预约机制。此外，微信小程序中嵌入了校园志愿者智能机器人，对校园参观遇到的问题可以实现在线咨询。在巴林召开的第42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通过将梵净山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53处世界遗产、第13处世界自然遗产。梵净山位于贵州省铜仁市境内，是武陵山脉主峰。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受东移高空槽的影响，今天白天仍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天气，出行呢请您注意带好雨具，防雷防雨。另外呢，空气湿度较大，体感较为的闷热，需要注意防暑。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接下来马上进入 正在为您直播的住在876，今天咱们聊一聊家里的窗帘该怎么选呢？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住在876。 夜晚的每一声啼哭，清晨上学的每一个闹钟，考试后的每一次鼓励，放假回家时的每一道拿手菜，出差前的每一句叮嘱，不管走了多远，不管走了多久，每次回到家，你都会变成一个孩子。住在876，越成长越爱家。 欢迎各位回家做客，这里是住在876。各位下午好，我是夏明。 嗯，各位下午好，我是王维。 哎，这个今天咱们住在876呀，要聊的一个话题，可能还跟今天凌晨的球有点关系。 嗯， 就是一开始大家好像都不太重视它，但是没想到它最后能爆出奇迹。 不，也不能说不重视。就是 不看好， 哎，不看好。 对， 尤其比如说像我只看了上半场，一看2-0了，行了，就这结果了， 歇了。 对， 结果真 没想到，哦天哪， 跟你一块睡了， 真的太逆转了。 对，但是人家那种精神确实挺值得我们去借鉴和学习一下。 是的，是的， 是吧？这个今天要聊的这个呢，也是大家可能在家装的这个过程当中，是放在最后边的。 嗯。 一般都是我先硬装软装什么，去所有的装修全部完了之后，哎，好，我可以选择装一个它了。 嗯， 但是往往有的时候你如果选错了，之前的那些全白搭。 是的，就是败笔。 哎， 嗯， 还真是。我们今天要聊的就是窗帘该怎么选。我们请来了一位行业的专业人士啊，这是来自朗思家饰的总经理，知名的软装设计师狄倩，欢迎狄倩。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摄像机没开啊？ 是的，我是北京朗思家饰的负责人狄倩。 哎、嗯，欢迎欢迎 欢迎狄倩啊！ 嗯， 哎，你说一说，因为你是原来做这个软装的设计师嘛， 嗯， 在你心目中啊，就像窗帘这样的装饰，你把它放在一个大概什么样的位置？是不是也像我们普通装修的朋友一样，都是把它放在最后，我最后选一下就 OK 了？材质什么的大致啊选 OK， 不那么上心。 嗯，不是，因为我在做这个行业吧，也是对这个行业比较了解。再一个呢，在我们在过程当中呢，我发现在施工的过程当中，在这个后期的产品到达后期再选，实际上是出现很多问题的。 哦， 啊，那比如说我们的窗帘口的位置， 嗯， 啊，是不是它有足够的空间可以挂得下窗帘？就是比如说现在我们的窗户呢，实际上为了开发商把这个窗口扩大，然后它的这个窗户距顶的面积非常小。 哦， 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前期如果不考虑到的话，那可能后期再安装窗帘的话就是特别麻烦。比如说我们要安装杆呢，但是实际上杆的这个尺寸需要的还是比较大的， 已经放不下了。 哎，放不下。 嗯， 如果要是用轨道呢，它实际上它是因为轨道它不是属于艺术型，一般轨道是铝合金材质，它的白色呀、金色、银色，但是它不能达到实际的美观性。 嗯， 那这样的话就会为后期带来了很多问题。 嗯， 但是实际上在我们在这个行业过程当中发现，很多的不光是窗帘。所有的家具呀、配饰类的这些产品，就是大项。其实像我们所说的大项，后期的软装产品有壁纸啊、窗帘呀、家具、灯具、饰品等这些产品。那么我们把它提前在想到我们后期想要达到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就可以在施工前期到中期的这个阶段，就应该把它考虑在这个前面了。 哦，在最开始的时候，其实就要把它设计成一大块的一个面积，需要我们去关注了。 是的，就即使一开始没有定下来花色， 或者颜色它的材质，但是我们要考虑到我们前期刚才我提到的那个问题， 明白 啊，就是还是需要把它前置化，前置化我们需要考虑的是更多的是功能，为了我们未来在生活当中使用更方便更便捷啊，所以这个是要把这些后期的装饰产品提到前头，用它一个前置的这样的一个解决后面的一些遗留的问题。 明白，就是在之前你可以不多考虑它，但是要有计划。 是的， 对吧？计划是要在里头的。 对， 哎，那比如说就从窗帘来说的话，现在最流行的都有几种，我不是说这个窗帘的款式啊，比如说安装窗帘大概有几个款式，就比如说现在还流行装个那个窗帘盒吗？ 就是窗帘盒 啊， 还有那种什么罗马杆儿， 对 吧？ 罗马杆儿， 还有那种滑轨，现在我相中一种还挺好的， 遥控的 ，yes， 特别棒。人家说， 但是那个也有一些问题， 怎么了？ 就那个的问题就在于，比如说啊，就因为它是靠电机带的，那个电机很便宜，就比如说你要安这个的话，大概反正几十块钱一个吧，但如果要是说有不熟悉的朋友去你们家了，哎，那窗帘怎么没事？咔！电机完了， 扯坏了。 不是，窗帘是扯不坏，电机扯坏了。 电机扯坏了。 对呀、啊，因为电机习惯性的它是自己开自己合，但是它生硬的人工去拉了，就很有可能坏。但是那个东西确实还不错， 确实挺好的， 确实还不错。 它可以集成在你的窗头，就床头。你可以比如说关灯开灯的时候，那边就有一个窗帘的开关的控制。 对， 我原来住过一个酒店，也是那样的。我原来以为啊，就是那个声得多大呀，我还专门仔细听了听，真的就因为前不久刚出去住的时候，我还仔细听听，我说听听这电机到底有多大声啊。结果开一按那个开的键，吱儿，不吱儿就没声，就是窗帘滑动滑轨的声音，就这么一点点的声音，其他任何电机的声音你根本听不到。 对， 然后说哟，这好，这我回来弄房子我也弄个这个，多省事儿啊。而且说我还听说现在有那种特高科技的，你可以设置时间，就比如说我九点钟起床，或者我闹钟嘛，我一般定个六七点钟，我到了六七点钟的时候，它就滋儿自己就开了。你就不用设置什么闹钟把你叫醒了，直接太阳就把你叫醒了。我觉得哎呦这特好。现在哎，你们那儿就是比如说现在大多数人会选择的是什么、还有一些高科技的也可以给我们 讲。都有哪些款 啊？ 这个就是其实啊，窗帘我们说它的组成部分有窗帘本身的布艺，纱帘，功能性，然后再加上遮光布或者衬布之类的。那实际上刚才您二位说到的这个都是它的安装的条件和安装的一些设备，那就比如说窗帘杆啊，或者窗帘轨啊。一般现在窗帘轨道是有智能化的，我们现在已经进了一个高科技的一个时代了，这个跟我们以后智联都是非常相关的。 对 一看二位也是非常注重品质， 那开 因为这个 我们还年轻， 住的肯定是五星级酒店了 啊，不知道 一般就是没有声呢都是特别好的所以说这个电机呢就代表的它的这个优势啊，这个就是如果要好的电机呢，确实声音是比较小的。然后刚才说到那个设置时间的那个哈，它是其实是有一个中枢系统，那么就是属于它的智能化。它的这个家居的智能化不光光可以调节到这个窗帘几点开启、几点关闭啊，它同时像比如说我们的烟感区啊，然后还有说我们的喷淋区。或者是再有像空调，我们可以设置它，我们在回家之前的半个小时之内自动开启。这个它是有一个全屋联动的一个智能设备的。那从窗帘的体系来讲的话，那这个窗帘杆和轨，它选择智能性的这个东西，它是要配备这个一系列的这种中枢的。 明白了。 但是仅仅要用电动窗帘的话啊，就是我们就可以解决了，就是不需要跟智能的一些设备厂家去连接。那么我们的轨道去选择的话，前期这个也考虑到为什么我们说把它前置哈，就是如果有这个后期需求的话，那么前面在安装窗帘的位置上没有电源啊，这个就很尴尬了。所以说在窗帘这个位置上一定要留出来这个电源的这样的一个位置。我们在后期的时候它就可以做电动化了。电动轨道的话现在其实也很智能，像王威老师刚才说的那个 扯坏了 现在 少数。 嗯， 因为现在呢，它有这样的好处，就是说我们高端的这种轨道啊，它不光是可以遥控的，它万一家里没电了呢？我们手动它是带助力的 啊， 实际上这个就是不存在那个问题，你只要轻轻一拉动，它也可以是自然开合和闭合的。 哎，那我多问一个，但是、不是窗帘的问题啊，就是那个、这种科技家庭的这种，那比如说我希望的是那种互联的，就比如说我手机上啊装一个软件， 嗯， 我提前回家路上我就能啊输入各种什么回家就 OK 的那种，那是这些。电器设备必须得是同品牌的嘛，就比如说好了，我这个软件得跟我家里的所有这些电器，比如说啊都是什么格力的，或者都是美的的，或者都是松下的，不一定是吧， 不一定是， 但必须得这些电器具备这种互联功能就 OK。 对，是这样的。 这就跟一个局域网似的， 嗯， 这局域网呢里边所有的手机，甭管您是什么牌子的，你都能进到这个局域网当中。 哦， 现在都是什么蓝牙呀，或者是能上网啊， 嗯， 各种东西，只要是在这个网络里边呢，他们都很兼容。 明白。 这你放心吧，老同志啊。来来来，接下来刚刚你也说了，说这个窗帘的几个大的组成部分，对吧？有遮光布啊，包括窗帘本身呐、啊，那个帘子呀、啊，包括还有纱帘啊，包括滑轨啊等等，咱就一个一个先聊呗。咱先从面积最大的，就是这个窗帘的本身这个材质。哎，现在市面上比较常见的有什么材质？咱先说说自己家用的是什么？我们家用的是麻的。哥你呢？ 纯棉的。 哟，好。 您看，这二位要我说品质还是非常好的哈。就是我们说的这种常见的材质呢，就是我们把这个布料原材料，化解成它的原始的材料，就是属于我们的纤维。那么实际上布料是从纤维到纱线再到面料，这样的一个组成结构而生产出来的。那么我们了解一下纤维的材料里面，其中就包含了一些天然的纤维和化学纤维。那么刚才您二位说的棉和麻就是我们天然的纤维了， 环保。 对，环保。那么它们所有的特性也是属于，你像，麻质呢是种子纤维，有亲水性，吸湿快，手感非常柔软，服帖性比较友好的这样的一个优点。麻呢就是属于一个韧性纤维，光泽自然柔亮，它还透气结实，吸湿性比较好，主要是散热性好。这两种材质呢都是属于现在我们的天然的材质。天然材质里面其实还有很多，那么我们就是属于动物纤维。动物纤维就是属于我们像动物的毛发，像骆驼毛啊、羊毛啊、山羊毛、兔毛。 这也能做窗帘啊？ 有，我们有这样的面料， 但肯定不是纯的。 哦， 明白。比如说我这整个窗帘纯羊毛的，我天，贵了。 现在实际上做这种纯毛的少，我们我们一般做窗帘没有，我们到现在还没有遇到。我们也不会给推荐。当然它的保暖性很好。 那是。 保暖性很好，但是我们可能会做一些配毯、小搭毯、床上用品的这种搭毯。它增加一下舒适度和保暖度。然后动物纤维里面还有一个腺分泌物的，那就是属于蚕丝。大家这个应该也不陌生。 对， 那蚕丝实际上如果要是跟我们归类的话还是非常细致的。那么比如说像家养的蚕丝的话哈，就是属于桑蚕丝。桑蚕丝的手感就非常的柔滑， 主要是轻。 就是真丝嘛，过去 的。 当然 真丝，你像我们的真丝面料的床啊、被啊、衣服啊、 睡衣特舒服。 对，这是非常柔滑的哈，而且是特别凉快的。然后还有我们的坐蚕丝。坐蚕丝呢就是我们可以叫做它一个野生蚕。它吐的丝呢就是这种呢，就是相对来说呢就是有那种结块。然后让我们织成布以后呢会发现它的手感没有像桑蚕丝那么柔滑。但是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它们的优势就是它们的色泽很好，颜色是比较鲜艳的。对，所以一般呢我们高端客户来讲的话，对于价位上没有很高的这样的一个限制的话，我们要是比较推荐这种蚕丝， 就是蚕丝的窗帘。 对，窗帘。因为它确实是品质非常好的。而且蚕丝呢它就是属于透气性好， 而且蚕丝呢，就是它基本上落上的灰轻轻抖一下就好了， 嗯 啊，其实也很好打理的， 嗯， 但是它的优势也很明显，就是它怕晒啊，不耐晒， 哦 啊。然后再有一个就是最大的缺点，就是价格可能稍微贵一点了。 还有一个最大的缺点 哦， 就是你如果出去干洗的话贵。 是这样的。但是不管是什么样的布料哈，实际上我们说它的用途是非常非常多和种类也多的。 嗯， 而且考评一个面料的价格，不仅不光是那个材质上的问题，更多的还有比如说它的生产工艺。比如说纱线的品质好不好，编织的密度够不够高啊，像还有是我们要是印染出来它的那个图形是不是大师设计的， 嗯， 这个都取决于就是我们综合因素来决定这款面料的一个成本。 也是也是 啊， 就同样一个真丝的一个围巾， 嗯， 是吧， 嗯， 你普通牌子的可能真的现在蚕丝的越来越多了，可能几十块钱就能买一条，你要但凡带个那个是吧 logo 的什么，甭管 H 的 L 的什么东西的，那一条不得几千呢？ 嗯， 这可能就是差别， 对 吧？ 然后还有呢，刚才说到纤维哈，刚才说的蚕丝也好，棉麻也好，都是属于我们的天然，那个植物哈， 嗯， 天然的那个纤维。还有呢，就是属于化合纤维。那化合纤维呢，其实我们常见的就是有这种涤纶呐、丙纶呐、青纶呀、腈纶呐， 就是俗称的化纤的， 嗯， 啊，对，我们叫它纶家族。就是像这种呢，它实际上也有它的优势，比如说它呢就是属于它可塑性非常强啊，它你想要什么颜色的都有，清新的、淡雅的、艳丽的，这都有， 哦， 啊。然后它也施工工艺是非常好施工的，它不像棉麻，它一般的都是属于印染工艺啊。像真丝我们一般不破坏它的原材料的话，可能就是单色啊，或者是在做的印花或者刺绣。 对， 像可塑性比较强的那面料呢，它压花啊，像很早以前流行的那种烫金， 对 啊，这都是在这种就是混合材料的这样的一个 面料，老奢华了那个烫金的， 对对对， 嗯， 但是这两年好像不是很流行了， 对 这样的一个风格哈。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一些合成面料，比如说像粘胶啊，然后铜胺啊， 粘胶啊， 粘胶，对， 你以为那有专卖店是吧？啊， 这个都是合成纤维啊，但是你比如说像粘胶呢，它是属于粘胶棉，它是其实如果要按照它的成本来讲的话，可能也会非常的贵， 哦， 啊，因为粘胶棉它的手感是非常接近棉，而且可能会比棉还要柔软， 嗯。 对，所以说像这样的材质，我们不是说天然的和化成化合的， 嗯， 然后就是哪个好哪个坏， 嗯 啊，当然这个取决于家里是怎么去看待它， 嗯 嗯，当然有孩子的家庭，我认为啊，尤其是儿童房的话，我建议还是用天然的 天然材 质， 就比如说麻呀或者棉啊， 对，它透气性、环保性都非常好， 是的，是的， 嗯， 其实呢，刚才介绍完了以后呢。基本上现在市面上主流的这些啊工艺也好啊， 嗯， 包括材质也好啊， 嗯， 大概就是这些。其实我倒是觉得都是有优点，但是也有都有各自的缺点， 对 对吧， 对， 你比如说啊，有的可能相对贵一点， 嗯， 但是有的就相对便宜一点， 嗯， 但是贵的那个呢它也有它的缺点，你比如说可能后期维护的费用会相对高一点， 嗯， 比如说像刚才说的蚕丝的那种也有可能就像麻呀、棉啊，或者说蚕丝这种，它的花色呀，或者说你专门挑那种颜色，这种纯天然的很难弄这种颜色。但是纶系列的没问题， 嗯， 要什么颜色 什么色都能做出来。 对对对，所以都有各自的优缺点。 对对对， 而且大家选窗帘啊，最开始挑或者说你一开始比如打眼的那一款，它不是挑什么材质， 嗯， 它不是说先问，哎呦这是，对 对， 先看。哎，这个漂亮哎，这个做出来什么？然后，而且呢，或者有的人挑轻重，比如说我不希望那个窗帘太重了，我一小姑娘，我手无缚鸡之力，我拉个窗帘天天费死半劲， 嗯， 哎呀，起床那真是锻炼身体了。我希望是轻轻一拉就好了， 嗯， 或者是功能性的，比如说我希望能够 就一拉帘屋里就黑的不行不行的， 哎，就遮光效果特别好， 嗯， 可能比如说像咱们的设计师也好，就会给大家建议，可能就不从材质上来讲了，可能就说，哎，那 这款可能是相对轻一点的。那这一款呢，虽然它沉，但是它的遮光效果特别好，等等等等。接下来咱们就来聊聊这个，来聊聊它的那个功能性。我觉得可能也是根据家里边不同的区域的划分，可能它的功能性和选择也都不太一样。刚刚说了那么多的材质了，比如说咱先给一屋啊，客厅呗， 嗯， 好不好？一个南向的客厅，我有一个超级大的大窗户啊，一到了这个夏天太阳好的时候，哎呦，我这边是暖洋洋的。所以呢，我作为客户，我可能有一个要求了，要求它既有一定的透光性，但是呢尽量呢还有一点隔热的功能，别让我太热，但是还让这光透出来。而且我希望我们家呢，因为是那种就是北欧风啊，特简约，我希望颜色越简单越好。像这样的我这样的客户，一般你会怎么建议呢？选什么材质的呢？ 你看夏明老师已经把他的需求说得非常非常明显了。 你们是不是特喜欢我这样的客户？ 不不喜欢 啊， 不喜欢， 就什么都懂。 他们就喜欢那种，就信任你，交给你了，好，我走了。 哎，对对，这样我还以为他们喜欢我。 不， 锁定的范围小，也不会这么挑。 这个当然分客户了哈。我们实际上还是秉着一直都是为客户着想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去为客户去解决这个家居的一些配饰的。你像夏老师这样呢，就是属于非常明细啊，自己想要什么样子的。但是听了您刚才的叙述，那基本上就是属于一定要布帘儿啊，还是北欧风、 哎、 那么就是清新淡雅的。 嗯， 那一看就是棉麻材质是最适合了。 哦， 嗯，所以这个我如果提出需求，我们也很快的能精准的定位客户的一个需求。那还有一些呢，像王老师说的，客户不懂，我们不是骗客户，而是说那个客户不清楚，我们一定要把这些事情给他讲清楚。 就怎么引导？ 对，像我们的设计师呢，还是战斗在一线的，非常了解客户的一个需求。 嗯， 即使不像那个夏老师说的那么清楚，但是我们还是要秉着，他风格呀、功能啊、家里人居环境和人口，这样去给 客厅的主色调啊，你客厅的那些家具呀、等等，这可能都是要有搭配的。 好吧。不光我来问啊，我觉得大家也可以来问问。今天迪倩来了，您家里边窗帘想要什么样的？您有什么样的需求？正好也来问问他，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或者我们的官方微博。先进一段广告。 在新家坐着新沙发，吹着新空调看球，这代人还有谁？ 我当初订全包圆装新家，对了吧？你还怕赶不上世界杯？啥都没耽误吧？ 全包圆999每平米，这实木的家具，转角的沙发，环保的材料，白送的电器，真没谁了。 别提这事儿，当初订装修时。谁非得再转转？你就说开工后你为装修请过一天假吗？ 我们带你开到流量吗？400-606-8866，400-606-8866，看球装修啥都不耽误，400-606-8866。 想今天内活动，美潮防水固，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Meco。 一家一团去旅行，众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家，全家出游就选众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众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高温好几个晒的预警，热死了，烦躁啊！ 送空调啦！ 啊， 999一平米的全包园，不仅含实木家具、智能卫浴、名牌电器、环保建材，赶上高温预警的天气，定装修就白送空调。 定装修白送空调，拖了小半年了，趁预警我赶紧装了。 400-606-8866，赶紧吧！ 400-606-8866，送空调喽！ 详见店内活动。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 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三伏苦暑天儿，三次晒毛眼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小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溜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顶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桌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8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0-6885858，6868-5858。 您正在收听的是住在八七六八七六。 家有多大？有多大？可以面朝大海，背依高山，可以麻雀之体，五脏俱全，可以居高远眺，观云望月，可以花香鸟语，前庭后院。家无关乎大小，只关乎生活。住在八七六，有家有爱，好生活。 欢迎回家，这里是住在八七六，各位下午好，我是夏明。 嗯，各位好，我是王维。 我们今天的专家啊，这是窗帘方面的专家，朗思家饰的总负责人啊，知名的软装设计师狄倩，欢迎狄倩。 欢迎欢迎我自己，跟大家再次打一声招呼。 今天咱们聊的是窗帘啊，刚刚说过了，就是大家也可以提出您的一些问题啊，有几个平台，比如说我们直播的时候，您可以到我们的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平时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汉字住在数字876，也可以发邮件给我们拼音住在数字876@163.com， 这几个平台都可以来跟我们一块儿互动。刚刚咱们说到了就是客户的选择啊，这个我呢是属于比较清晰的，我大概包括什么样子呀，包括怎么要我要不要纱帘啊什么的，我可能都已经心里门清了。但是我估计像我这样的还应该是少数，大多数人可能我要买窗帘了，好逛一逛窗帘城啊，到那之后我的天哪，这么多样子，这么多花色， 怎么有这么多本儿？ 对呀、啊，这可怎么办？而且说，你想要什么样的？哎呦，我想要什么样，还真说不出来。 嗯， 哎，遇到这样的话，一般作为专业的设计师会怎么去给客户去介绍呢？或者是引导，那哪样才是最适合他的？ 嗯，实际上我们一开始接触到客户的时候，一般都是在中期以后了。 嗯。 啊，就是如果我们要是在中期以后的这个客户，相对来说他在前期他会有一个大致的方向，比如说这个我们家是什么样的风格呀，或者我喜欢一些什么颜色的搭配呀，就是这些都是跟着自身的一个喜好来定的。那么就是他提出来一些他的想法，我们设计师会结合一下啊，然后同时给去一些专业的意见。从功能上划分，那我们就是按照区域性啊，然后还有可以从风格上划分。 哦， 那风格的那就是相对来说专业一些，就是还是需要我们专业人士为客户有一个整体的一个解决方案。 嗯嗯，像功能是不是就比如说可能比如餐厅啊， 对， 客厅啊， 对， 书房啊， 对， 卧室啊，是不是这些功能？ 哎，对。比如说家居是几个人常住啊，有没有老人啊，小孩啊。像有老人房的时候呢，我们还是比较关注老人的睡眠的问题。 嗯， 因为实际上老人呢一般都是现在就是属于早睡早起型，我们为了想让老人可能多睡一会儿的时候，我们在这种房间是一定要加上遮光布的。 哦， 说到遮光布，实际上还有就是遮光力的一个要求啊，就刚才王老师刚才说到的哈，就是恨不得把这个窗帘挡上以后就跟黑天一样。 对 啊，年轻人现在特别喜欢，包括影音室啊。就是年轻人的卧室啊，这种的遮光率我们一般要选到80%到90%的一个遮光率。 嗯， 像老人呢，他可能不喜欢那么黑，那么这种呢，我们要选到一个40%到60%这样的一个遮光率的一个产品。遮光布是附到窗帘主布后面的一层，它跟纱帘不是一个概念。我们说的两层呢，窗帘是一个纱帘，一个布帘。 嗯 啊，然后是这样的，你像有孩子房间呢，我们还是以这种。就是刚才介绍的材质，天然材质的这样的一个面料去为客户去搭配。那么再说到客厅，刚才咱们刚才也提到了哈，像客厅一般呢，客厅都是比较大的窗户啊，落地窗还比较多。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建议还是通常去做一个窗帘，做到整面墙的窗帘，这样呢使整个居室看起来更开敞和明亮。 对 啊，一般来讲的话，客厅呢就是结合自己，这还是一个业主的一个需求。 嗯， 有人可能现在，白天，喜欢看看电视啊什么的，那他对遮光率有没有要求？ 嗯， 啊，然后那如果要是说我这个楼与楼之间呢，距离还是很远， 嗯， 那么我们就是挡一个私密性就可以，那我们后面是。就可以加一层衬布就可以了啊，不管选什么样的材质。那么说我们选择厚重一点的面料，像混合面料啊或者绒布面料的这样材质，那可能后面就不附衬布了。 嗯 啊，这个都是结合着一个业主的一个其实是习惯啊。 还真是， 对， 我要早认识迪倩就好了，我们家的窗帘可能就不那么弄了 啊。 我们家的窗帘，我其实还是一个相对要求比较准的，就是我要什么样的要求啊？但是我没有进行什么区域的划分、功能的划分。我就是说，我要那种拉上就跟黑天一样。你就一点光都别让它透出去啊！人家说好吧，那你选这种麻的，特厚的一个麻的。再给你加一层遮光帘， 嚯、 一点光我拉上，哟，真的也特好，特好了。 你都能在屋里洗照片了， 绝对可以。 嗯， 那个后来我发现卧室用的几率很高。因为我一般卧室我可能会愿意睡一懒觉什么，我就把它全拉上，睡到自然醒，尤其到周末的时候。但是其实就是客厅根本没有必要要拉的那么死。我曾经拉过一次，拉完之后我说哎呀太黑了。这看电视，一般我们看电视也就是晚上才看，那时候也不需要它了。所以我们家现在就是客厅的窗帘基本是闲置的。 或者说可能也就拉个纱帘， 最多拉一个纱帘， 对吧， 也仅此而已了。所以外边的那个吧，你不仅又浪费钱了，你放在那儿吧，齁沉，摘起来洗，每年洗一次，哎呦累得我哟，特别麻烦。而且那事儿你只能我干，女孩你真抬不动。我那还挺长，哎呦真抬不动。所以就觉得现在现在我要再想，我一定比如说在客厅，我肯定弄一个透光性相对还不错的，就是有太阳的话还能透出来一些，但是我就像刚我要求的，但是它相对还要有一些的隔热的效果。同时呢，在这个卧室可能我的要求又不太一样了，它别那么沉，因为洗起来太方便了，但是我又要它的遮光效果。其实原来我也聊过，人家说这完全可以实现。就你前面的，因为你也说了，布帘跟遮光布是分开的嘛，它是两层嘛。 对 对， 我再加遮光布的话，遮光布本身就已经很隔光了。所以你前面选一个轻一点的材质的，完全也没有问题。 对 对， 对，是那样的。 而且不光是刚才，比如说小倩啊，包括。小胖啊说的这些，我觉得窗帘的功能还有，就比如说现在有一些间就特流行说，我原来啊，比如说阳台那门我拆了，拆了以后我就变成整个一个开放式阳台一直到客厅，但是这个我觉得通透性是没有问题了，夏天也还好吧，可是到冬天呢，到冬天那风要吹过来的话，你屋子里可不保暖。 对，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安的窗帘，就特别是在这个位置安的窗帘，可能它就需要，要阻隔外边的寒风， 保点温。 哎，对对对，可能它的材质也是不太一样。 那就选择我们厚麻，厚的麻真的特别隔热。 哦， 保温性特别好。 哦、 我现在开空调的时候啊、 嗯， 我都把窗帘都拉上， 嗯， 一会儿就凉了。而且你开一会儿凉了之后，你就关上， 嗯， 外边那一点晒不进来。而且它还有遮光布，遮光布吧，它有起到了一定的反射， 嗯， 它就把一些阳光给反射出去了。 嗯、 你就摸那窗帘都是凉的，特舒服。 哇、 哦、啊，真的厚的特适合你。就是洗起来太费劲，太费劲了。哎，这是从功能上划分，那个从风格上划分呢？这个划分的话，可能是不是更细碎一些了？ 嗯，是的，我刚才也说，就是从风格上划分的话，那么一定还是要有一个专业人士 对 来为你出谋划策的。 对 啊，那像说到我们现在的各种风格哈。就什么欧美式啊、 嗯、 现代风格呀、 嗯、 啊中式什么新中式啊，包括还有一些什么东南亚风格日式风格、 嗯、 田园风格，田园风格是早几年前比较流行的，嗯、它是有一种闲就是比较悠闲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状态的。你像田园风格这样的话呢，我们还要搭配一些纹理，那一般呢就是用棉布麻布啊，在上面有一些的印花， 嗯， 像什么，植物啊、人物啊、风景啊，这种呢，从我们专业术语来讲，叫做珠玉纹样， 嗯， 啊，像这样的纹样呢，就能打造出来一个非常好的闲适的生活状态， 嗯， 啊，像现在呢，我们做中式风格的也非常多，啊，从我们的纹样上来选择的话，那就是什么卷叶草啊，因为花草造型。多曲卷圆润、 哦、 然后还有花鸟啊吉祥的这些图案， 嗯 啊，然后这样的呢我们再配备一些天然纤维的面料啊，就是这种古典的韵味一下就出来了。 对、 嗯、 还有在窗帘上写满江红的， 嗯， 就是有那个大的汉字儿、 嗯、 包括金刚经什么的、 嗯、 都在整个窗帘上都有。 哦、嗯、那你说这还比较高级呢。 啊， 我看见人家那个，我去一朋友家说围着我这新中式，哎呦，我说你这窗帘挺漂亮的，打开一看，哇、哦，上面全是铜钱儿， 恭喜发财 哦，全是， 这就是吉祥的纹样嘛， 对吧？ 啊， 一片一片， 它比较有中国代表性的这种图案、 嗯，这个也就跟中式搭比较好， 对、 嗯， 啊，对， 嗯， 然后像现在欧美式吧也做的很多，一般是大 house 可能会做的比较多啊，因为它的体量大， 嗯， 那像这样的话呢，我们一般选择厚重一点的面料，啊，绒布啊这种混纺类， 嗯。 然后呢它有一些花型，什么大嘎就是经典的花型，就是大马士革花型， 嗯， 更少叶花型，像这样的花型呢它就是比较繁复，而且是能显出来这种高贵气质的， 嗯 嗯，所以这样的窗帘呢是必须要用一些厚重的面料，可能还会用到一些颜色比较深的面料，因为它的体量比较大，家具肯定也是要用一些厚重的家具，所以这种呢它是为了让整体的空间更协调，窗帘是必须能压得住整个气场的， 嗯 啊，所以这种呢就是我刚才说到的一些风格都是还是要有专业的人士帮客户来去进行搭配。 对对对，其实窗帘的那个有的朋友可能会这么认为、 嗯、 就是比如说我家里装的甭管什么风格啊，最后选窗帘呢我总怕窗帘抢了其他的风头， 嗯， 所以呢我甭管我什么风格，我的窗帘都选择就一个色调， 对， 要么灰要么白， 统一、 嗯、 哎，对，就统一，就是最好让它隐形， 对、 嗯、 还有一种呢就是我的家已经很隐形了哈、啊、家具也不多、啊、四白落地儿啊，地板呢还铺的不是就是或者是原木的那种地板， 嗯， 我的窗帘希望能够增加一些色彩，所以它的窗帘就选择大红大绿啊，有一些那种特别跳脱的图案，还真是有的时候我原来租房的时候，我租的那个房子就是挺原始的那种感觉啊，家里呢因为那个你租别人的房子也不能做什么大的动作，所以只能从软装上进行一些稍微的改变， 对，提炼一下， 对，我当时进去之后我说第一个要买的就是窗帘，我就去那个挺大的那个还相对便宜点的， 嗯， 就买了一个窗帘布的， 嗯， 特花，又一挂上去，整个进去感觉，哎呀，好漂亮啊！整个租的房子完全焕然一新。 嗯， 但过了半个月吧，也就我看着，哎呦，怎么这么眼晕呢？这窗帘得亏睡觉的时候拉，真的要平时拉着，我觉得太闹腾了，不适合我。哎，有没有一种就是相对简单一点的方法，比如说我们家是有这种风格，但是说句实话，你要跟真跟我们家定一个风格还真不好定， 因为我看了好多好多的装修材料，我这边是地中海风的，我厨房地中海风，到了外边北欧风，到了家里边欧式的那个卧室风，我这窗帘怎么搭呢？我这么乱，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弄了。 哎，你是找了多少家装修公司？ 我也是想说，你把设计师要累死了。 有的地儿还哥特风，我还没说的。 嚯、 哦、啊，那还有没有说是，就是一种方法能够走遍天下都不怕的，有吗？ 那要是按照一种方法的话，我觉得应该就是用单色的这个窗帘， 就是越讲 的对， 把它隐形了。 因为刚才您说的这几个问题，我觉得都已经涵盖了。 嗯， 就是选了一个特花哨的啊，当时看起来挺好看的。 嗯， 但是过一段时间就审美疲劳了。 嗯， 所以这种呢，就避免出现这种现象呢，我们其实还是遵循的两个大原则，一个是统一性。 嗯 啊，它虽然多样，还是统一的，啊。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按照自己的一个喜好，就是说你明明不喜欢白色，你非要把这个白色挂在那儿，其实也是，也是非常不好的，就是你越看它也肯定是越不舒服。 哎，跟你聊一旁的啊， 嗯， 因为倩呢在这个行业一线工作已经有六七年了， 嗯， 对吧？就做这个嘛，你有没有这六七年当中它的潮流变化有没有变得特别多？比如说原来可能选天鹅绒类的特别多， 嗯。 后来慢慢的选棉麻的特别多了，但是现在呢可能它又变到了另一个潮流，有没有这个变化特别快？ 嗯，其实我们现在的整个流行的大趋势还是发生了很大的一个变化吧。 嗯， 我觉得这个是跟我们国现在就是不是特别像以前，就是只要是像欧美式的这个风格， 嗯， 就是就特喜欢。 嗯， 现在我们其实还是更崇尚一些经典，那么就是中式的， 嗯， 现代的，用简单的一些手法，然后让这个家具看起来其实更舒适。 嗯， 因为现在我们中国国情是这样哈，就是属于上班压力都很大。 嗯， 啊，如果回去看到自己的房子每一个都是特别厚重的，实际上还是存在有一定的这个对，有一定压力的。 嗯， 啊，就是我们说的压抑嘛。那么现在的话我们又崇尚经典， 嗯， 现在国学也在开始提倡起来， 嗯， 所以我们的中式风格和现代风格现在正在走这样的一个流行趋势。 好吧，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只能聊到这儿了。 对， 还有好多问题，比如说窗帘杆儿怎么选， 这不光是那个问题，比如说你做窗帘还有很多款。 哎， 对吧？ 对对对， 你比如说你上头是不是要那叫什么玩意儿， 窗帘盒， 不是窗帘盒上的不是还有一层布 啊，帘头 啊，对，帘头啊， 哦， 然后这边要不要一个扶手啊， 对 对，哎呀这复杂了。 而且您在量这个窗帘到底应该多大的时候其实也是有技巧的，包括您底下到底留多长， 是要拖着地好还是留一定空间的好。我们下周的时候咱们再接着聊好吗？谢谢迪倩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我是夏明， 我是王维， 接下来是开心茶馆。 燃情世界杯，全民共欢享。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2018世界杯纪念币的特别时间。期待已久的世界杯比赛是终于打响了，那么在观赛的时候啊，我们总要和朋友共同讨论一下足球。那今天呢，就来给大家分享几个世界杯的知识点，让各位在和朋友聊天时不再冷场。球队没进，球迷来了。本届世界杯，意大利、荷兰、美国、智利、中国等多支队伍无缘，但是球迷的观赛热情却是非常高。根据国际足联公布的门票发售情况，来自美国球迷共购买了接近9万张球票，在门票排行榜上排名第二，而中国球迷则购买了4万多张球票，在总榜上也排到了第9的位置。二三名的待遇是什么？每次世界杯比赛，冠军球队会赢得一座主要材质为纯金的大力神杯，而亚军和季军拿到的则是奖牌。最惨的是第四名，他们只能得到一本证书。不丢球也会被淘汰。2006年德国世界杯，瑞士在小组赛取得两胜一平的成绩，位居小组第一，成功出线。在16进8的比赛中，瑞士常规时间和乌克兰战成0-0，最终点球大战败下阵来。在总共4场比赛中，瑞士实现了零丢球，不过他们还是被淘汰了。而瑞士也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唯一一支没有丢球却被淘汰的队伍。视频处理裁判亮相世界杯。